在八座五楼呢就分别有五个家庭啦，咁佢哋之前啊已经系累计有十二人确诊，咁佢哋都系喺同一层楼里边嘅，互相之间咧嗱，今日嘅资料咧就系呢五个家庭咧系嚟自咧就系有四个家庭咧就系有两个就系对住嘅，即系话有四个咧系两个对住对住咁嘅，咁另一个单丁啲嘅咧就系隔多两个单位嘅，咁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讲法咧。呢一层楼即系八座五楼啊，葵盛西村八座五楼呢几个有确诊个案嘅家庭咧，大家平时就冇话开住道门嘅习惯嘅，咁大家都唔系话好熟络，唔系话即系有接触嘅，系冇接触嘅，咁其中一个咧系属于歌舞群组，而今日嘅讲法咧，今日嘅消息咧就系多一个系嚟自葵盛西村八座，咁但系咧佢就唔系五楼嘅，佢系。嚟自咧另外一层一个另外嘅层数嘅，咁系十几楼嘅吓，咁新确诊嘅呢位咧系十几楼，咁个座向咧就同其中一个五楼单位系一致嘅，嗱咁嗱呢样嘢就非常之令人哋关心噶啦，就系因为咧即系除咗。之前的讲法就是葵盛西村这个个案曾经就是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讲法就是说由于是一个横向的传播变成其他楼层住户风险不高所以就不用撤走的同层的人都不用撤走亦都暂时不需要强制检测。政府这个做法都引起了不同的一些关注。譬如说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的总监何柏良就说比较担心楼宇内继续有传播链他就认为应该是要强制检测。同埋呢大家在新闻上看到亦都有些住客就拉着行李箱就逃离他们的屋企。呢啲防疫專家都話咧，即係呢啲咧係要捉翻嚟去檢疫嘅，咁啊盡量咧，大家就應該喺翻原地就唔好喐，唔好周圍搬。好啦，咁但係今日嘅消息咧就係多一個確診啦，而且就係喺同一個座向嘅單位，但係喺十幾層樓高，咁就高咗好多。咁究竟係有冇關係咧？點樣傳播咧？嗱，呢樣嘢都相信即係大家要關注啦。咁另外今日嘅確診個案裏邊仲有。另外一宗咧，可能大家都关注嘅就系咧，张敬轩嘅演唱会啊。嗱喺演唱会里边咧，早前咧就已经话咧系有五个人咧，当时咧系几日前啦吓，五个人咧就系喺曾经系去过张敬轩嘅演唱会，今日就多一个人确诊啦。咁佢就唔系去参加去睇演唱会，佢系喺入口嗰度咧系兼职。帮忙做一啲观众分流嘅工作，咁佢系十二月三号开始发病，佢当时咧系接触得比较多嘅观众噶，咁嗱呢个都系大家值得注意啦。咁另外仲有较早前一个个案咧喺沙田嘅一田度做嘢，咁而家咧系沙田咧有五一田啊呢间百货公司啦吓，就有五个人系初步阳性，咁佢哋系负责菜档同鲜肉嘅。好啦，咁大家听到呢啲各嚟自不同地方嘅确诊个案啦，咁其中即系大家都关注到嘅，除咗大量源头不明之外咧，咁亦都啲群组咧系出现喺好多不同嘅地方啦，咁包括头先讲嘅葵盛西村啦，歌舞群组今日再多五个人啦，累计649宗啦，咁另外仲有地盘有个案啦。护老院有啦，食肆有啦，咁卫生防护中心啊，亦都有四个人系初步确诊啦。呢个系琴日嘅消息嚟噶啦。咁包括咧就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管制站嘅工作人员啦，同埋三个任职家居检疫小组嘅人员啦，都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工作人员咧，都系有初步嘅确诊嘅。嗱，咁见到咧就系呢个确诊或者系传染嘅情况咧，喺不同嘅阶层啦、不同嘅组群里边都出现，而且咧嗰、那个。未能確定源頭的數字仍然是比較多的。好了，大家對於即係而家的疫情的擴散嘅情況，有啲咩發現咧？有啲咩意見咧？嗱，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一起傾下。 从冰川 到沙漠， 从富裕城市 走进监狱之城， 再由珊瑚保护区 闯入玛雅古文明为止， 再一次跟随型男 Simon 踏上另一次精彩营旅。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全新一辑。今次横跨北美，直闯中美洲。 睇风景之余，沿途认识环保、罪恶、贫富悬殊等等现况。游点子旅游节目咁简单。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公，你今日找数未啊？ 卡数未到期，况且我做咗自动转账找数，唔会漏嘅，放心啦。 唔系讲紧卡数啊，我系话你今日行够10,000步未啊？ 嗱，开个 app 俾你睇下啦，18,638步啊！我行多咗路代替搭车，而家习惯咗，越行越轻松，唔单止心肺功能好咗，肚腩仲细咗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啦。电话里边有呼吸系统科的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啊。 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嗱，咁啱啱听到咧，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有关即系葵盛西村嘅嗰个情况啦，又多一宗，呢宗就系喺就唔系同一层楼噶咯，十几楼噶咯，但系就同一座向，代表啲乜嘢咧？ 我谂咁其实就系、是、都系因为佢大部分都系同一层啦。 嗯。 咁样都系，就算你第二层有入边咧，呢都系即系话预期嘅。因为如果你系一啲嘅共用嘅设施咧，咁其实最可能嘅，其实即系可能系啲走廊啊、lift 啊、大堂啊，或者你啲系啲啊，譬如话嗰啲啊垃圾槽嗰啲垃圾嗰啲嘅房啊，嗰啲唔同嘅地方啦。嗯，咁由於你係有大量嘅病人咧，係通過呢啲嘅 lift 啊，同埋啲嘅大堂咧，咁其實中間入面佢哋可能係污染咗啲地方，而係繼續有人咧，譬如話接觸到都會傳播啦。咁而家咁最重要葵盛道咧，我諗就一定要係盡早睇到其他嗰啲嘅，究竟有冇其他嘅個案發生啦。因為呢啲咁嘅病咧，其實入面佢有一個好長同埋係好即係話。好闊嘅一個傳播期，可能1至14日。但係如果你係發現嗰個繼發性個案咧，係一多嗰時候咧，跟住你見到嘅個案咧就會係會多嘅。如果你見得少咧，之後入面你見到嘅機會咧又會相應係少好多。咁而家入面咧去揾到一宗啦，我哋都要睇睇究竟佢做完呢個大規模檢測之後咧，究竟有幾多個陽性個案同埋點分布，由先決定咧就話呢個疫情爆發去到咩程度咧，而再決定咧究竟有冇邊啲人需要檢疫咧，有冇邊啲人係需要譬如話係即係話係有你有確診當然要隔離啦，但就算冇確診咧，亦都可能有啲人仲喺潛伏期。咁其實入面咧，如果爆發比較係有規模咧，咁其實喺一啲有相同風險嘅人咧，其實應該都係就算陰性咧，都要自我醫學監察14天啦。咁同埋有病徵要早啲，即係話係即係睇醫生啦。如果係覺得係個包有需要咧，其實可能要喺幾日之後再重複檢測，希望揾埋嗰啲其他嘅繼發個案啦。咁但係而家嚟講，佢又一個喺第二個樓層咧，咁即係證明嗰、那個即係話個風險入面咧，就唔係純粹喺嗰層度啦。咁變咗其他樓層，我都要睇有冇其他嘅個案。今次喺同一個座向，咁但係同一個座向，由於下面有5個嘅，咁你上面有一個同一個座向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話可以都係一個隨機產生嘅效果咧，就唔係表示佢一定有事，除非陸續仲有其他嘅個案都係同一個座向咧，咁就可能要喺個機率度分析，機會率分析度睇下嗰樣嘢係一個巧合啊。定係話真係話可能嗰個附近嘅渠道係有一個係風險，就需要揾人去睇睇。 係咪你意思係即係而家呢個階段暫時未需要話要強制檢測啊，或者係要點樣去隔離？ 強制檢測咧，其實就係話，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有啲咁嘅爆發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要有一個譬如話快速嘅流行病嘅評估。睇佢入面個疫情去到咩階段，有冇需要入面咧係做一啲嘅果斷嘅措施，防止疫情向外擴散嘅。咁如果佢當時嘅流行病學評估度覺得個風險唔係特別大嗰陣時候咧，咁佢就未必需要立刻譬如話封鎖嘅現場嘅。咁但係如果佢當時覺得嘅一係就話嗰個風險好大，一係話覺得入面咧佢係需要有一個短暫嘅封鎖先能夠快速做到個檢測，又知道個結果嗰陣時候咧，佢都可以考慮咧。 是做一个譬如说是现场的封锁，然后方便去做一个即是说强制的就是全座检测。同埋如果喺咁嘅情形嘅強制檢測咧，就唔係講緊話72個鐘頭噶啦，通常都希望24鐘頭之內咧係有到個結果，然後令你可以咧係就嗰個疫情有一個充分嘅評估。 其實嗱，今 日 係啦，今日嘅衛生防護中心個記者會就話，今朝早就收到已經係葵盛西村1000個樣本，就希望今晚就有結果嘅。即係其實有結果之後應該可以有行動咯。如果睇下個情況係點，係嘛？ 是啊，一定啊！我谂你见，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呢个病咧，其实好多时候入边咧，你靠病征咧，又唔能够真系话能够排除到啲个案。咁同埋好多嘅病征咧，亦都冇乜特殊性咧，个检测系绝对重要。所以变咗咧，一定都系话要咧，你系如果系用任何方法都好咧，都系第一时间介入，能够尽早咧系即系话做到一个嘅检测。進一步做一個流行病學評估，而決定下一步點做。如果呢樣嘢拖得太耐咧，咁變咗其實嗰啲個居民亦都唔知點做嘅。譬如你翻唔翻工好咧，咁你又即係所以變咗你今晚如果有結果，能夠有一個譬如話對嗰個疫情嘅評估，俾到個居民有個意見，究竟邊啲人係需要譬如隔離，邊啲人需要檢疫，邊啲人係可以譬如話係譬如喺自我醫學監察。可以翻翻啲普通嘅工啦，咁同埋即係話係幾時需要重複篩檢咧？有咗個結論咧，我諗大家都清楚嘅時候咧，就會比較上係會減少任何嘅混亂啦。咁同埋就係話，一般嚟講咧，除非話嗰個樓宇入邊有一樣嘢我哋唔能夠移除嘅一個傳播風險，就譬如話佢啲渠質係漏嘅，而令到你入邊咧嗰個風險我哋唔能夠短期內控制咧。嗰、那個情形我哋先至真係要撤離。一般嚟講咧，其實入面只要如果你係環境嘅污染咧，你喺消毒咗之後咧，同埋有確診嘅人你隔離咗之後咧，其實嗰個風險已經移除咧。 其實而家 係啦，屋企就會冇問題嘅。 即係話譬如話係啦，嗰個環境風險而家講緊，通常係咪啲門柄啊，或者係撳 lift 啊，主要都係呢一啲噶啦。系嘛？所以就可以清理。 同一個嘅，即係話大部分嗰啲接觸嗰啲咧，喺其他啲地方咧，就一定係呢啲咁嘅門柄啊，容易大家接觸嘅嘢。但喺 lift 度咧，同埋喺一啲比較密閉啲嘅走廊度咧，唔能夠排除咧有機會係，譬如話啲空氣傳播風險。所以變咗咧，你係走出去一啲大堂又好，走出個走廊又好咧，去搭 lift 都好咧，都要記得都係戴翻口罩啦。咁變咗呢樣嘢都係話，你如果兩個人都戴咗口罩，即係話嗰個傳播源戴口罩，你亦都戴咗口罩咧，咁其實入面咧可能會將個風險咧，起碼都減少咗係接近四分三嘅。 嗱、梁醫生，咁而家個睇嚟咧，嗰個即係不明源頭嘅個案都仍然係個比例都幾高下嘅。咁嗱、限聚令都已經去到兩個人啦，仲有啲咩板斧可以做？ 嗱，我谂咁咧，因为你无论政府用咩措施都好咧、 嗯， 其实佢个措施嗰个覆盖咧，其实唔系真系话全覆盖到所有嘅人，而大家都好多其他嘅活动，咁你去走去商场入边，系咪真行到你两个人咧？商场逼满晒人喺假日，咁、 嗯嗯、 譬如话你啲运动嘅场所啊，甚至乎你一啲外佣聚集场所入边咧，其实入边咧就话根本上就话嗰个人嘅聚集情况咧，仲系好严重。咁其實我哋反為要真係睇咧，唔係啲措施收唔收緊，就算佢收緊都係咧，係方便去執法，就唔係話即係話即係嗰啲收緊嘅措施本身咧係能夠即係話係有效，最有效能夠減少嗰樣嘢同埋直接反映嘅傳播風險咧，都係我哋個市面上嗰個人流。而呢樣嘢咧，就睇我哋能唔能夠真係話冇需要嘅，真係留喺屋企，同埋出去嗰陣時候咧，真係話要採取曬一切嘅一啲係減少即係話傳播風險嘅措施啦。譬如話你保持社交距離啦，喺冇社交距離之下入邊咧，唔好除低個口罩嚟食嘢啦。咁我哋現行嘅法例咧，其實如果去飲食嗰陣時候咧，其實係容許除口罩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大家入邊嘅長期除低個口罩咁樣，大家面對面咁聚埋一齊食嘢咧，咁其實嗰陣時個風險又好大嘅。咁究竟入面咧，我哋一啲咁嘅，譬如話啲特殊情況係咪豁免啊？體育啊，或者食緊嘢嗰陣時豁免咧嘅情形入面咧，應唔應該係排除？即係話都有一個要求咧，就話一定佢要保持社交距離之下入面咧，佢先除低個口罩咧。 咁其實政府可能要諗下呢啲咁嘅安排，而減少個傳播風險，亦都可以令到咧佢執法方面比較方便。 嗱，最後一分鐘嘅問題，聖誕節就快嚟啦，到時你見到仲有半個月時間，即係我哋即係有冇可能話到時可以放寬到限聚令咧？你睇到？ 嗱，其實講真咧，即係你係能夠放寬呢啲，睇我哋控唔控制得到。而控唔控制得到呢，就睇大家呢兩禮拜個努力程度去到邊度啦。如果大家真係能夠呢，非必不必要都唔好出街，同埋淨係翻工啊，或者特別你真係有需要嘅，你先好落去呢。咁其實入面呢，那個疫情呢，可能喺兩個禮拜內呢，可以係急速咁舒緩嘅。咁但係如果大家做唔到呢樣嘢呢，咁你就要要求嘅，嗰陣時可以放寬啲政策，呢樣嘢就始終都係不切實際嘅。 好，好，唔該曬梁子超，呼吸系統科醫生。咁嗱，有關葵盛西邨嘅情況啦，咁而家呢，就係會先安排五樓嘅住户做檢測啦。咁有1000人都做咗㗎啦，其實成等樓啦，每層都有44個單位啦。咁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今晚应该会有即系大部分嘅结果。咁睇嚟咧，到时即系葵盛西邨啲居民有冇人要撤离啊，或者要做啲乜嘢咧？咁到时应该有啲眉目噶啦。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尤其系葵盛西邨嘅居民啊。好，我哋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1宗本地病例，其中29宗源头不明，个母群组再多5宗新个案。新增个案之中，患者包括马鞍山崇真中学一名学生，以及在张敬轩演唱会入口处做分流的一名工作人员。另外，沙田一田超市有5名员工初步确诊。至于葵盛西邨第八座的群组爆发，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涉及的五楼单位都是比较接近，可能住户有不自覺見面或者接觸共用的東西。另一樓層亦都增加一宗確診個案，當局已經到場派發樣本樽，至今收到1000多個樣本。警方拘捕8人，涉嫌在上個月19號，即是中大畢業禮當日，在中大校園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警方說，被捕人士之中有3人當日揮動港獨旗幟和叫港獨口號，因此同時涉嫌觸犯煽動分裂國家罪，這3人是學生，但與中大無關。警方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說，當日凌晨至到清晨6點，中大校園內多處被人噴上港獨字眼，到當日中午，中大校方已經宣布畢業禮在網上舉行，但是大約有90人在校內遊行，當中有人穿上畢業袍，亦都有人穿黑色衫。他們途經大學站、二號橋和百萬大道等的地方，歷時大約1.5小時。校方有報警，國安處之後亦都有到校搜證。李桂华又话，被捕8人年龄16至到34岁，包括学生同埋社工，亦都有2人系区议员。警方今日有到被捕人士嘅屋企搜证。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话，警方冻结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同家人嘅银行户口，只系因为怀疑有关人士挪用85万元众筹款项，同许智峰离开香港或者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无关。李桂华话，有关款项经过许智峰家人嘅户口，冻结账户嘅行动并非针对许智峰嘅家人。至於許智峰提及銀行戶口一度解封再凍結，李桂華說沒有資料。路透社引述多個消息來源報導，美國政府最快會在當地星期一宣布對至少12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原因是他們涉及取消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議員資格，被制裁的對象亦都可能包括香港官員。

嘅測試啦，就同埋咧亦都係可以去社區會堂咧係做嗰個咽喉鼻嗰個測試。 係咁嗱，如果睇翻個比例咧，群盛西村每層都有44个單位噶嘛，咁其實1000人驗咗都唔係算多喎，都仲有好多人未驗噶喎，係咪啦？ 佢呢、這個。因为佢呢一个嘅自愿性啦，咁所以就而家都暂时未知个数字嘅，咁啊因为嗰、那个而家今日就仲系即系派緊个樽，咁啊听日先至系收集，咁所以就依家真系未知嗰个数字系嗰、那个交个樽嘅情况啊，同埋有啲嘅街坊其实都去咗嗰个嘅社区会堂做嗰个检测咧，咁所以其实系要合并个数字先可以睇到即系准确有几多少街坊系检测咗。 有啲記者就影到有啲街坊就哇走得好快啦，快啲走咁樣啦，你見到呢個情況多唔多？ 個別睇尋晚嚟講，個別係有幾個嘅街坊有即係離開八座去第二度居住嗰個情況嘅，係啊。 咁、但係都即係勸唔到佢哋㗎啦，係嘛？佢哋都好擔心咁，所以快啲走。 都會係，因為就即係都比較走得急啦。咁我哋都有解釋到嗰、那個情況，就話即係其實你咁樣走咧，都有機會即係會將啲細菌傳播第二度啊咁嚇。咁但係都即係佢都冇透露到佢係住邊一個即係室號啦。咁所以我哋都難以追蹤到嘅。係啊。 嗱，咁今日嘅新增嘅一宗個案就係、是、喺另一層嘅，咁但係就同一座向嘅，咁你有冇留意到其實喺葵盛西村裏面嘅即係住户嗰啲喉管啊，有冇話即係好多時會改裝過，或者有啲咩問題有可能出現啊？ 其實如果喉管嗰度咧，咁就除非係一啲真係自己私人去即係裝修咁樣啦，咁就係少嘅，係啊，即係好多時都係房屋處嘅喉管嘅設計咁樣嚇，咁亦都房署亦都唔建議係去更改嗰個喉管啦，咁如果有任何嘅改裝，其實都要透過房署係即係要有個審批先可以做嘅，係啊。 嗯，嗱，咁喺而家五樓嗰幾個確診嘅同层嘅嗰啲住户里边咧，即系有啲讲法就系话一啲公用嘅设施啦，可能系一个感染嘅一个源头啦。你喺譬如现场见到喺葵盛西村嘅楼宇嘅设计啊，你会见到有啲乜嘢地方可能系真系会比较容易有啲咩嘅防疫嘅漏洞会存在住啊？ 因为咧，其实葵盛西村嘅即系八座同埋九座都系相连嘅，咁好多九座嘅街坊咧，其实都有个担心，因为其实即系八座同九座有啲嘅楼层咧相通咧，其实有啲八座街坊都系透过九座嗰个嘅即系升降机啊或者楼层咧系经过咁样，咁所以其实就房署都应该要做埋嗰个九座嘅即系消毒清洁啊，或者系因为九座对出系一个大型嘅升降机啦，其实同样都系可以通到去八座，咁其实呢一啲嘅公共设施咧，都系要再做一个消毒清洁，系啊。 嗯，咁嗱，应该就消毒晒噶啦，系嘛？ 我就呢、這个去八座嗰度就做咗消毒嘅，咁、但系九座啊，同埋大型升降机嗰度咧，咁就暂时未见到，系啊。 嗯，你觉得政府有咩需要继续做啊？ 其实就要尽快去检查嗰个嘅喉管啦，就即系而家就新增咗一单嘅即系13楼嗰、那个十几楼嗰个嘅确诊咁样啦。咁依家就未知道究竟系真正嗰、那个源头究竟喺边度。咁其实就即系希望房署咧就真系尽快去即系做到嗰个嘅即系检查喉管啊，或者系揾翻个源头究竟系咩嘢咯。 咁政府方面咧就话即系而家睇紧就系自愿检测嘅反应，咁啊睇下即系迟啲系咪需要咧系要强制检验？你自己点睇咧？即系强制检验呢件事系咪做咗好啲咁咧？ 呢个都系即系因为有一半意见一半赞成反对嘅，因为就有啲嘅街坊其实真系即系出去工作咧都系手停口停，咁但系呢个政府亦都系冇一个嘅后边嘅配套啦，就譬如话你即系强制即系唔能够出去即系任何嘅工作又好或者生活又好，咁其实嗰个配套嘅措施系点咧？有冇人即系送饭又好，或者系有咩补偿啊或者点咧？咁其实呢个都系未有傾清楚嘅，咁所以其實都有贊成反對咯，係啊。 係咁嗱，喺而家葵盛西村住緊嘅居民咧，係咪比較多都係會上咗年紀會比較多少少啊？ 你自己觀察。 本係嘅，葵盛新村因為都係四十幾年嘅即係樓齡啦，咁有大部分都係啲長者嘅街坊。咁如果係真係即係強制檢測咧，其實都係要再去解釋一輪咧，究竟係即係強制檢測係即係咩回事啊咁樣嚇？因為其實佢如果係唔去嘅時候咧，咁其實係有個懲罰性噶嘛。咁呢個係需要花多啲功夫咧，係去做嘅。 好，唔該曬你，梁靜山，唔該曬。 好， 梁靜山係葵盛西村嘅區議員啊，大家住緊喺附近嘅朋友，住緊喺葵盛西村，甚至係住緊喺啱啱有幾單疫症嘅嗰一座嘅朋友啊，對於而家事情嘅最新發展有啲咩意見，有啲咩觀察，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黃先生，黃生， 你好， 請講，請講。 本身咧，我有地地做保安嘅，就有同事咧，就本身就住葵盛西村嘅，咁但系咧，琴日即系前日礼拜六翻夜间，咁琴日朝头早放工翻到去咧，都未知道嗰栋葵盛西村咧有人确诊嘅，咁咧要今朝早翻到去放工之后咗八点钟翻到去，见好多记者围住喺葵盛西村咧，先知道嗰栋大厦有人确诊。咁但係問題嗰、有幾多人確診嗰陣時咧，係禮拜六嗰陣時話有一個數字出嚟，係話有幾多人確診，要禮拜日先至要證實啊嘛。咁變咗嗰個通報機制係咪其實有啲問題咧？咁變咗住嗰度嗰個人都要翻到屋企，見有記者圍住喺自己嗰棟大廈，先知自己嗰棟大廈有人確診。 照計，管理處都會貼張紙出嚟通告下。 冇啊！佢琴日朝早翻屋企都冇，佢今朝早翻到去，點解見咁多人係記者喺葵盛西村嗰度先知道自己住嗰度出咗事？ 咁點啊？佢繼續翻工係嘛？佢你個同事 冇啊！佢而家今日去驗咗咯， 係都冇翻工嘅。 我哋叫佢梗係冇翻工啦，你都要等個報告出嚟，同埋嚟講話今晚頭先聽你哋講話就最快千幾日可能今晚最快有報告噶嘛，咁你梗係一定要出咗嗰個報告睇下個情形點樣先至翻工噶啦。 明白。 係啊，就變咗個通報機制咧，其實可唔可以好啲咧？因為我成日聽咧個通報機制就係、是今日暫時確診有幾多人，但係咧要到第二日。張竹君啊，或者其他人四點鐘講咧，嗰陣時咧先至知道， 即係個數字就係之前嗰晚凌晨嘅。咁但係好多時咧，如果政府即係有一啲特別嘅發現啊，有啲比較危急嘅情況，佢都會預早講嘅。有陣時係咁嘅。 我個同事琴日翻禮拜日放工之後都翻到屋企都唔知道有事，要隔一日，要今日禮拜一之後早，仲要有記者圍住自己嗰度， 咁啊要 地方先知。 咁啊真係對唔住，要聽多啲新聞，因為琴日都新聞出咗嘅，要聽多啲新聞可能要。 唔係啊，但係你問題嚟講，你翻夜間嘅，你朝頭早放咗工翻到屋企瞓覺噶啦。 係，所以唔係好講。 係啊，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好，電話裏邊咧仲有陳先生，陳生你好，陳生。 好，嘉伦， 请讲。 而家咧就香港嘅疫情咧就外忧就内乱，外边忧咧就忧心咧就一二三波咧就第四波啦，都系其实基本就系输入嘅。咁咧就嗰啲 DNA 一验出嚟咧就都系唔同品种嘅，即系个牌子都唔同嘅。咁咧就肯定外患嚟噶啦。内忧咧就你睇我啲政府官员咧。就喺葵盛新村嗰度、西村嗰度咧，你俾我嗰一幕咧，我即係感覺上咧，好似係去翻2003年嗰陣時候 SARS 嘅台灣啊。台灣嗰陣時候嗰啲醫護人員咧，好似逃命咁樣，好似俾我感覺上第一眼望落去嚇，點解會咁樣嘅？即係見到啲居民好似逃命咁樣啊，拖住個夾啊，哇跑去坐的士啊，好似逃離現場咁樣，好似。就是呢啲我哋特區政府啲官員咧， 你應該點做咧？你覺得應該政府點做啊？應該 第一時間一出現嗰啲群組嗰時候咧，即刻封咗佢啦，已經唔俾出入啦，等檢疫啦。好似我哋嗰啲專家都講，你出咗去嗰陣時候，你咪帶。如果真係有病嘅，你咪帶咗啲病菌出咗去咯。你咪係咪外散啊？你咪仲更加令到香港啲市民係更加不安啊！嗰啲市民、嗰啲居民根本就係不負責任。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嗰啲醫護界嗰啲咧，真係我都希望佢哋齊心啦，叫多啲市民去走去做檢測啦。但係我哋嗰啲檢測嗰啲人員咧，嗰啲烏裏單刀嗰啲混亂嘅情況咧，真係攞咗嗰啲樣嗰啲咩檢疫包啊， 係留低咗啦嚇，揾唔翻啦嚇，有啲就 低啊 嚇。 嗰啲深喉唾液嗰陣時候點樣去採集啊？ 嗯， 即係好似阿邊個話齋嗰陣時候，阿郭總話齋，喂，唔好食嘢之前， 嗯， 喂，瞓醒唔好食嘢，唔好朗口，乜都唔好。嗰段時間就最個嗰個細菌就最犀利嘅。但係我哋嗰啲官員咧，係從來咧。系都冇讲到任何情况系点样去做嘅，就系咁多啦。 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政府嘅讲法就系，即系点解暂时系唔会话要强制检测，或者系即系喺讲紧葵盛西邨啊。咁个原因咧就系佢系同一座楼嘅同一层，咁咧就个风险咧就理论上就可以透过即系深层嘅清洁就可以控制到嘅。咁之前咧都试过有一啲楼咧就即刻有啲座向咧系要隔离啦，要搬走佢哋啦。咁嗰啲就系因为咧有一啲怀疑系由一啲渠管传播啦，咁个影响就比较大啲。咁嗰啲咧就要即刻搬走啲人咁解。咁而家就暂时未有行动嘅，要睇嚟咧最少就要睇埋今晚咧大概有1000个样本个结果出现先再决定点做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堆一堆嘅银纸，我哋英文点样讲咧？如果一沓沓咧，我哋可以话 stacks of cash, stacks, s。T-A-C-K 一个 stack 就是一沓，通常是搭得是比较整齐的一沓。那如果 stacks of cash 就是很多沓的银子堆在一起。另外有个字我们可以讲就是 piles,、okay? P-I-L-E, 一堆堆的，通常是有个感觉上可能会乱一点的。piles of cash, P-I-L-E, 给个例句大家 I have got piles of cash at home.就是屋企有一堆堆的现金。今天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好啦，近日天气咧就转冻啦，咁虽然天文台就话跟住几日咧就会暖翻少少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冬天就應該都嚟到㗎喇，咁未來12月、1月、2月都係比較凍嘅日子啦。嗱，喺大嶼山嘅竹篙灣呢檢疫中心落成之後呢，咁而家開始有好多要檢疫嘅，即係有啲可能確診咗之後屋企人作為密切接觸者呢就要去到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嗰度住啦。咁呢度呢就有陣時就要分開住啦，可能係最多都係兩個人一間房啦。咁啱啱嘅情況就係、是、呢即係可能唔知係咪啱啱轉冷呢，有一啲嘅住喺裏面嘅人呢就話唔夠被冚喎。好冻，又啲暖风机又攞唔到，如果要一啲暖啲嘅棉被，可能又有啲时间啦。咁好啦，有呢个遭遇嘅咧，就系陈女士嘅家人啦。陈女士就喺电话里边嘅，你好啊， 系你好， 系陈女士，我介绍下嗱，你而家系你本身系确诊嘅系嘛？ 系我 系啦，咁而家就喺亚洲国际博览会嗰度就治疗紧啦。咁嗱，家人就曾经去过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咁你就系、是。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咁你屋企人情况点啊？即系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发生咩事啊？ 首先佢哋相隔咗成三日先送到我屋企人入去。咁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好大嘅，77岁。咁我仔10岁。咁我觉得政府或者医管局嗰度或者防务卫生署嗰度，系咪要考虑下点解要摆77岁老人家去啲铁皮屋咧？佢哋有冇咁嘅自理能力咧？仲有，原来里边你用 WhatsApp 去通知佢哋俾物资你嘅，一系就要上网 email。喂，大佬，唔系个个老人家都识做噶喎呢啲咁嘅嘢。 咁点啊？佢哋你哋两位老人家遭遇系点啊？佢哋 去到嘅时候系好。好冻，嗰日系三号，系好冻，咁所以我就已经好心急啦，咁所以我就即刻联络咗各自建议员啦，咁佢可以帮我拎到入去俾我爸爸妈妈嘅，但系深敲拎到入去之后咧，系截咗俾唔到佢哋，佢话个房间 number 错咗。 系 咁，但系 我爸爸妈妈调转咗啫。 里边系冇被，即系定系啲被唔够冚，定系点样？ 一间房两张床，佢竟然可以够胆死得一个枕头一张被。 嗯， 喂，唔 make sense 啦！你呢啲物资系咪应该你预咗两个人住，应该摆两 set 喺度，而唔系摆一 set 咯？ 嗯，咁但系你屋企人唔可以通知当时喺竹篙湾嗰啲工作人员叫佢哋攞， 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佢哋冇人理你噶，你乜嘢嘢都系 through 嗰个 email 或者系嗰个 WhatsApp group 度叫佢哋拎嚟嘅啫， 即系冇办法见到真人嘅。 佢哋唔会入去揾你嘅，只系喺个窗度敲门话俾你听啲嘢喺边度递俾你嘅啫。 嗯，咁但系即系譬如嗰阵时唔可以叫佢，诶、哎，我好冻啊，俾啲被我咁唔得嘅咩？ 佢哋话要申请，一定要申请咗。If you wish， 咩叫 if you wish？ 佢 reply 我嘅 email 就系 if you wish。我话 if you wish 呢啲咁嘅天气几多度啊？市区都13-14度，你竹篙湾里边仲冻，你老人家可以抵得到咁冻咩？咩叫 if you wish 啊？ 我想问就系、是、譬如老人家，你哋两位两老咧系适唔适用电邮或者 WhatsApp 噶？ 唔识 咁点啊？咁系你系靠你喺 我做咯 吓、啊，即系你喺亚洲博览馆嗰度就遥控咁样同佢哋倾。 系 啊，所以我系搞到我好头痛咯、嗯，我又担心佢哋，又担心我个仔。 嗯， 里边啲物资系完全唔足够噶，我仔冇得上堂，因为佢哋俾咗张卡咧系二 G 卡，而家五 G 都嚟紧啦，你仲俾张二 G 卡嗰度嗰啲人嚟做乜嘢啊？ 嗯。咁 咩卖唔晒啊？ 所以你电即系攞咗电脑入去，其实上唔到网，都上唔到堂吓。 系 啊，我仔都上唔到堂、啊，乜嘢政府嚟噶、嗯？你话呢啲物资狗，你有冇 check 过你啲物资系乜嘢物资啊？ 咁嗱系嗱，你揾区议员拎咗啲被入去啦，咁系咪算做解决咗问题啦？ 可以咁讲啦，跟住我仲要搭上搭我啲堂妹啊，识得人喺里边做啊，我妹亦都搭个朋友啊，识得人里边喺边做啊，连攞嘢俾我屋企人嘅，点解要咁样样啊？你咁样为难个老人家，我爹哋系退休公务员，服务咗呢个社会成 over 30年，佢得翻啲咁嘅待遇？ 咁嗱， 唔 make sense 啊？ 咁譬如你哋两位老人家系当时如果唔识用 WhatsApp 或者唔识用电话嘅话就。其实就是要见面同佢讲，又靠或者靠你去讲噶咯，系嘛？ 系啊，仲要你冇教个老人家点样样去开嗰个冷气调节制、 嗯， 原来后屘跟住先至话，哦，你要 request 佢先俾个遥控你去教暖同冻， 即系有暖气嘅，系有暖气嘅，系嘛？ 但系佢当初系冇讲过系有暖气，佢老人家识唔识用咧？唔、 嗯、 识用， 嗯， 屋企嗰啲都系我搞掂嘅。咁你话啦，个老人家识唔识得知道你嗰度有个暖气啊？唔知道，我又叫我朋友又喺出边买暖水袋、买暖炉拎入去、 嗯， 叫我公司嘅 manager 拎入去。喂，咩料啊？香港政府 咁，如果 点解要咁样申请先可以拎到入去、啊？ 要几耐先至识得开个暖气啊？ 唔知道，我冇听到佢讲，因为我话你哋唔识开唔紧要啦，你哋用我俾你嗰暖炉啦，你哋唔好搞咁多嘢啦。 嗯嗯，即系后屘系运咗个暖炉入去，咁就可以。 仲要系个冲凉嗰个热水炉咧，原来要 run 30分钟先至有热水，都冇通知佢哋。我妈就冲个冻水凉啦。 咁当时就系佢 通知，你可以唔通知老人家，唔教个老人家点用？哦，拱你入去间房度，你死你事。 嗯。咁你有冇话即系同卫生署有咩办法沟通，叫佢哋做好啲？ 冇人打过，冇人敢打俾我啊。 嗯。 卫生署边敢打俾我啊？ 哦，咁嗱，而家佢哋情况点啊？系咪有啲？ 我个仔确诊咗啦，琴日凌晨4点钟，先至话俾我仔听话佢确诊咗。好啦，等足成日，等到琴晚半夜1点几，差唔多20几个钟啊，我仔先被送入医院啊，一个拖一个同我讲话，啊，你个仔话要留喺度照顾70几岁嘅阿婆，我、你哋用下个脑谂下啦。我仔10岁，虽然我教咗佢啲好基本嘅求生技能，但系都唔系足以可以照顾一个70几岁嘅阿婆啩。 嗯，咁而家就 因为你咁嘅藉口唔送我仔入院，佢可以等医生批。 嗯， 终于我同我仔嘅爸爸轮流系咁打电话去竹篙湾嗰个物资嗰度，跟住话你快啲催医生写张纸俾我仔入院，我要我仔好唔舒服，同埋你唔可以摆一个确诊咗嘅病人同一个老人家系冇确诊嘅一齐。 即系佢同你妈妈系同一间房，你个仔同你妈妈系同一间房。 系啦，但系我仔确诊咗，我妈咪系冇噶。 咁你媽媽而家有冇事啊？有冇再驗過？ 而家佢仲喺竹篙灣，佢哋搬咗去第二間房度，因為佢話佢原先住嗰間房咧，我仔住過，已經 contaminate 咗噶啦。佢要將佢搬去另外一間。好啦，點知搬去另外一間咧，嗰、那個熱水爐係壞嘅。佢而家又再搬我媽唔知去邊度。點解唔索性搬我媽入院咧？我媽都唔舒服啊，開始。佢哋又回覆我就話：我依啲要等醫生決定，等醫生決定。我真係好想知道嗰度係有冇足夠嘅醫生咧？如果冇足夠醫生，點解你仲要擺啲有問題嘅病人喺裏邊咧？ 好啦，希望政府聽到你嘅聲音啦，亦都希望陳女士同你屋企人快啲康復，快啲康復。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多謝陳女士嘅意見。嗱咁啊，衛生署咧即係喺區議員就有啲區議員就同衛生署反映咗嘅，咁衛生署就向區議員回應啦，咁就話咧喺呢啲嘅防疫中心裏邊嘅民安隊收到檢疫者嘅要求會迅速嘅回應，咁但係咧可能呢兩日就疫情嚴峻啦，新入住嘅人多咧就未必能夠及時回應。咁另外咧就系话，即系竹篙湾检疫中心都有足够嘅被嘅，有暖风机，有额外电话卡，如果需要或者系要家人送物资咧，就可以向职员提出啦。咁啊，呢个就系卫生署回复区议员嘅讲法。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噶啦，将军澳隧道现时出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区咧，现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嗰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都系繁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六阿里巴巴258元系跌咗6元，中国平安96.5元跌咗个3，小米集团25.15元跌咗2元，中海油7.17元跌咗2.3元，中芯国际21.75元升咗7.5元，建设银行5.97元跌咗0.2元，中生制药7元系升咗3.1元。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Mongolian Mining、恒鼎实业、IT、中国循发同埋汇能集团。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国贸控股、基地锦标集团、正阳集团、中国节能控股同埋 WT 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16点，系跌咗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系跌咗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23，瑞士法郎0.892，加元1.281，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收市报1696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7美元，卖出1832.19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只是车多，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彩虹吉欣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刚才提到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塞车，是因为快线有道路事故，暂时快线是封闭，龙尾去到近联合道。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的快线因为道路事故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联合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因为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林小魯。 新聞返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評論員林小魯你好啊。 歐嘉倫你好。 咁我哋呢兩日呢喺即係互聯網上喺新聞上呢都有一單大新聞啦，就係、是、許智峰呢即係前立法會民主黨嘅議員啦，就流亡海外啊，咁隨即啦警方呢就要求佢嘅銀行呢就封鎖咗佢嘅户口啦。咁警方嘅講法就話係封鎖咗佢嘅許智峰本人同埋其他嘅一啲關聯嘅户口啦，就總共封鎖85万元。咁就話呢係同佢早前呢眾籌嘅時候呢就啲款項嘅流向問題有關。咁但係許智峰就話呢佢其實呢包括父母同埋太太嘅銀行都被封鎖啦，後屘又解封翻嘅。咁但係咧，許智峰就話咧，即係警方指控佢將一啲之前眾籌去做司法複核嘅款項去即係唔知拎咗去邊啦。咁佢話呢啲指控就完全係不實嘅啦。啱啱喺大概20分鐘前咋咁許智峰咧就喺Facebook 嗰度咧再有一個有一個發帖啦，咁就話咧，佢已經就嗱，佢而家咧就將佢嗰啲户口，即係警方指佢挪用眾籌款項嗰個一啲文書、一啲文件咧，就擺咗上去佢嘅Facebook 嘅户口度咧，就希望話咁樣可以證明到咧，就係佢其實所有呢方面嘅錢咧，係由一個係由律師行去處理嘅，咁從來都冇經過佢手，冇經過佢户口嘅，咁就認為咧，即係警方係抹黑啦、政治打壓啦，咁就認為咧，即係佢有個核數報告啦，其實眾籌嗰啲核數報告已經有啦， 咁就光明正大就欢迎公众查阅。呢个系许智峰嘅讲法。嗱，喺电话里边咧，系有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嘅。咁陈振英你好啊。 你好， 你好， 系啊，咁我哋喺直播室里边有林小露啦，咁可以一齐倾下啦。我想了解一下咧，就系、是、其实咧而家就系警方咧就向一啲银行咧就发出一啲要求咧，就可以停止某啲户口嘅运作啦。嗱，警方就话唔系因为国安法嘅，而系因为即系洗黑钱嘅一啲指控啦。我想问一下，即系喺正常嘅一个运作里边咧，系咪即系警方俾银行一个指示，银行就要停个户口噶？程序系点嘅？ 我想先介紹一下銀行同存户之間嘅關係先啦，係嘛？你兩位即係俾少少時間我。嗱，一個銀行存款户口咧，銀行就要按同呢個開户人嘅協定咧，就遵循佢開户人嘅指示去處理所有啲交易嘅。咁就如果唔按照呢個開户人嘅指示咧，其實仲有機會俾呢個開户人咧控告你違約添，因為你個協議係咁寫噶嘛。咁咧銀行第二咧就係銀行其實就唔會去查案嘅。咁任何户口，就算我哋平時有懷疑一啲洗黑錢嘅行為或者交易咧，我哋都會只係盡責向警方聯合財富情報組啊，即係個所謂 JFIU 去申報。申報嘅期間咧，呢個户口嘅一切都係照常嘅，當事人亦都唔會知啦，我哋亦都唔會改變呢個户口嘅運作。咁呢個就係、是、首先呢兩樣嘢先啦。咁如停止户口操作咧，銀行係因為要依法合規啦，又要按照金管局個公平待客原則，所以除非有法理依據咧，就唔會無端端凍結客户嘅存款嘅。咁如果我哋收到警方對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户口嘅通知，話懷疑咧呢個户口涉及一啲罪案，咁當然銀行就只能夠配合啦，要設定一啲狀態。如果嗰個户口持有人再要求做交易咧，咁銀行就要問警方，喂，你設定咗呢個狀態呢個户口咧，而家有啲咁嘅交易要求，咁如果警方係唔批准，咁我哋都唔能夠做呢個交易嘅。咁但係銀行背後係唔知佢涉及咩罪案嘅。咁然後警方咧個責任就要去舉證啦，然後去法庭申請正式嘅凍結令啦。咁如果凍結令出咗，銀行咪按法庭嘅指示咧去辦理呢個户口嘅嘢，直到個凍結令完咗啦。咁 我想問一下，我見到有啲律師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警方發出呢、這個即係、就是、指令咧，銀行係可以唔執行嘅喎，係咪咧？ 嗱，銀行會唔會執行咧？就要睇佢，因為佢亦都唔知道背後呢、這個罪案係乜嘢嘅。咁如果佢好把握到裏面係咩事，咁當然佢可以自己去做出個判斷啦。但有時警方話俾你聽呢個户口涉及啲罪案，佢冇話俾你聽係乜嘢事嘅話，好似呢個咁高調，大家都知係咩事啦。咁但係有啲佢唔會話俾你知嘅時候，你背後如果會唔會擔心佢係涉及一啲反恐啊，或者係一啲國際制裁嘅交易嘅話，咁你銀行唔配合，你自己咧個風險係好高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嚟講咧，而且我哋平時同警方咧都有好多罪案嘅合作咧。咁警方既然係有懷疑有個犯罪行為咧，我哋唔會話去質疑佢對呢個咁嘅即係暫行唔准佢做交易呢樣嘢咧，會質疑佢嘅合理性咯。 咁但係咧，譬如好多時咧，警方唔會話申請即係經過法庭嘅程序去凍結資產嘅嘛，喺呢個調查嘅過程。往往可以好長噶，咁即係銀行係咪都繼續會聽警方嘅講法，即係繼續凍結啦，等警方嘅進一步指示。 這個、因為咧、我諗咧，因為期間咧，可能我哋個户口持有人咧會不斷同銀行講，喂，點解我會做唔到交易啊？其實而家咁耐，警方都攞唔出一啲舉證或者係法庭嘅手令嘅時候咧，銀行就要判斷咧嗰個時間係咪合理啦。如果過咗一個好長時間，警方都唔能夠出示到法庭嘅正式通知咧，咁銀行可能就要自己判斷咧，係咪繼續配合警方嘅行動，定係俾翻個户口持有人咧去做佢嘅交易？ 有冇一個時間㗎？即係具體 嗰個冇一個絕對嘅時間，但係過往咧有一個判例咧，就係、有一間銀行咧因為警方好耐都未攞到法庭嘅一個手令啦，或者叫凍結令啦，咁而銀行亦都冇去相應採取行動咧。係俾個客户控告，正如我一開初講咧，因為個 商業合約係淨係個開戶人同你銀行之間嘅啫，又唔牽涉警方，又唔牽涉法庭嘅。咁嗰個開戶人就告銀行，咁銀行最終係敗訴咧，仲要賠翻嗰個開戶人嘅損失咧，俾呢個户口持有人嘅。 嗯，嗱，陳先生，你開頭講嘅時候咧，其實就話警方係唔需要同呢個銀行去講究竟即係係牽涉係乜嘢嘅案件咧。但係以你嘅理解咧，或者係嗰個專範疇嘅知識咧，就係、是、除咗譬如話反恐啊、反洗黑錢啊依類嘅罪行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考量係即係以往嘅案例，即、就、係、是、你所了解得到嘅？ 我就好少接触到具体嘅案例，但係据我向关嘅部门同事了解呢，咁一般呢警方都係会用就係头先林生你讲嘅反恐啦，或者一啲清洗黑钱嘅活动嚟同我哋讲呢，就话我哋要冻结一啲户口嘅。因为如果係其他嘅一啲犯罪行为呢，係比较快可以攞到法庭嘅一啲冻结令嘅。譬如如果係譬如反毒啊，或者一啲嚴重嘅罪行呢，咁呢個係顯然易見啦。咁但係如果係關即係反洗黑錢呢啲呢，因為調查個舉證呢都係一般都係時間比較長嘅，所以佢如果講話需要去凍結然後去調查呢，咁我哋嘅理解就會覺得可能佢都要需時去做舉證喎，咁樣樣囉。 咁头先你都讲过咧，即系银行本身系一定唔会采取主动去做呢一类嘅行动嘅，系咪？即系就算银行本身有几多怀疑，都好咧，都系唔会单方面去采取任何冻结银行户口嘅行动噶。 系啊系啊，因为咧银行本身咧就唔系做查案嘅，佢亦都冇所谓咧，我哋要连锁啊、专连其他户口。我哋只係需要咧，針對高風險嘅户口持有人嘅帳户咧，做一啲加強嘅盡職審查啦。咁佢屋企人啊嗰啲就唔關，完全冇關事嘅。如果有線索顯示呢啲户口之間有異常嘅關聯活， 係 舉報，然後咧由警方最終決定咧係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嘅啫。 咁根据许志峰嘅讲法呢，就係佢父母同埋佢太太嘅户口都曾经被冻结啦。喺咩情况之下会你认为会出现呢啲咁嘅状态？ 佢呢个说法呢，其实呢大家两位可以留意到，今日呢其实无论汇丰或佢讲嘅三间银行啦，汇丰、恒生同中银啦，咁已经有报章报道啦，中银就话从来都冇冻结过佢屋企人嘅户口。咁汇丰今日亦都出嚟澄清呢，就话佢除咗今日第二次讲嘅时候呢，之前其实系都冇冻结过佢屋企人户口。所以我就觉得呢，即系可能许志峰上星期喺社交媒体透露咗一啲指控呢，就令大眾譁然啦。咁但事實呢，當大家睇返嗰個事實嘅話呢，個情況就並唔係咁囉。希望大家就唔好誤解咗銀行處理帳戶嘅一貫做法。 但你話並唔係咁啦，但係一方面就係又有另外啲傳媒引述另外啲消息，就話啱啱今日呢又收到指示又要封㗎啦。即係包括佢父母嘅户口，同埋許志峰呢係好具體咁樣講佢父母點樣想攞錢而全部嘅户口運作唔到。 我留意到咧有两个唔同嘅信息嘅。第一个信息咧就系佢已经话咧个户口操作冇问题，佢屋企人亦都将啲钱咧 攞走晒啦， 户口噶啦，系啦。咁呢一个第二次咧，我个理解咧就系警方就运用咩咧，就系话原来佢要冻结嘅85万嘅洗黑钱嘅户口咧，佢里边呢个户口。有一啲交易咧，去到另外一啲關聯嘅户口，咁佢覺得咧，嗰啲關聯户口都要一併去調查。就正如咧，譬如我哋喺有一個户口啦，咁有假設我哋有個犯罪户口，經常咧出現現金交易，咁呢個户口本身我哋就警方調查嗰時要凍結啦。但係呢個户口我哋話俾警方聽，曾經有咁多交易咧，呢個户口轉咗錢俾其他兩至三個户口。咁警方自然就會順藤摸瓜咧，希望我哋連嗰個轉帳過嘅兩到三個户口咧，都一併係要調查，亦都要將佢嘅户口咧做呢個警方嘅即係監控嘅裏邊咯。咁嗰種情況就係第二次凍結就係咁樣樣咯。 正正就係依樣嘢咧，頭先講到咧，即係銀行本身唔會去主動提供一啲資料俾警方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咪 警方去調查咯？佢要問，譬如呢個户口過去三十日有乜嘢交易？咁譬如咁講啦。咁、我哋就要提供佢過去三十日呢一個户口有咩交易？譬如佢去過另外三個户口有存款入嚟，有五個户口佢係將啲存款轉出去。咁呢啲資料我哋會要提供俾警方嘅。咁、警方睇咗之後覺得邊一啲需要再去跟進嘅，就由佢去決定，然後通知你銀行再去做咩嘅行動咯。 系咁啊，唔该晒你啊，陈振英，唔该晒， 唔该晒， 系唔好啊，系 陈振英，有少少赶时间啦，咁我哋问到呢度啊，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嗱，刚才咧都听到嘅就系有嗱，成件事究竟实际情况系点？究竟啊许志峰嘅父母嘅户口有冇被冻结？冻结咗几耐咧？嗱，而家有唔同嘅讲法，包括银行咧就不同嘅消息话咧都有唔同嘅讲法，警方就话冇。佢就話，就算有咧，都係即係根據佢嘅講法，即係好似陳振英咁講咧，就係有啲相連嘅一啲交易咧，咁其中有一啲數啊，或者有一啲户口係受影響啦，咁就冇講清楚啦。咁許志峰就形容得好仔細，就係佢父母喺當時發覺竟然啲户口全部錢攞唔到，户口結存係零，咁屋企人反應好大，當時嗰個數係幾百萬，咁而警方就話咧凍結咗嘅數係85万。咁嗱，呢啲都仲系咧未知道实际情况系点啦，大家就各说各话嘅。到目前嚟讲咧，都系各说各话嘅。咁但系成件事，大家就比较关心嘅就系，即系其实系咪即系警方有怀疑就可以咁样冻结户口咧？同埋系即系个私人产权、私有嘅产权，大家都会觉得好重要啦。摆啲钱咧，银行咁系咪随时会冇咗咧？咁呢个都系我谂呢两日咧，大家会即系好多市民都关心嘅一啲情况。 系啊。現實環境嚟講咧，我諗即係針對任何懷疑依個犯罪行為嘅情況底下咧，即係警方去調查嗰個資金嘅調動啊、使用嗰個權力全息喺度。只不過就喺依件事情上邊咧，暫時仍然係一個羅生門咧，因為牽涉到好多嘅細節啦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即係我哋依家睇得到咧就係。抽翻嚟讲就系，其实任何牵涉到一啲众筹嘅活动，尤其是系同政治有关嘅众筹活动嘅话，嗱依个系咪本身都已经系有机会吓、被警方系引用相关嘅权力，可以将相关嘅户口去冻结咧咁样？咁依樣嘢又唔係個別例子嚟嘅，其實之前有一啲嘅案例咧，都出過類同嘅情況，只不過就係冇所謂牽涉到家人嘅户口嘅啫咁樣嚇。咁、所以即係我自己睇呢件事嘅時候，羅生門就冇辦法啦，即係要等各方面嘅證據更加充分先可以講得到啦咁。咁、但係 呢方面咧，阿許志峰嘅講法就係、大家都有記憶嘅話咧，就係即係嗰個眾籌咧，就係許志峰發起，咁佢係愛嚟用啦，用嚟做私人檢控同埋司法覆核一啲所謂警察暴力嘅案件嘅。咁而佢就話咧，成個眾籌嗰個核數報告咧都係公開嘅，而且啲錢咧同埋用剩啲錢咧就擺咗喺律師嗰度嘅，佢就從來咧係冇入過去私人户口，就話自己光明正大。咁嗱，呢個係阿許志峰嘅講法啦。咁、另外嘅就係、就算係咁，係咪連屋企人嘅都會受影響咧？這個可能係更加關心嘅一個問題。 因為即係其實即係按翻頭先阿陳志英嘅講法咧，即係你如果有任何嘅交易，即係我假設由 A 户口係受依、即係警方調查緊嘅，唔好理佢咩原因，正當或者唔正當都好，由 A 户口轉過錢或者 B 户口轉過俾 A 户口，咁啊依個已經係相連嘅，即係一個交易。好啦，如果由 B 户口又同依個 CDE 可能家人嘅户口又存個5蚊10蚊嘅，可能好少嘅啫。咁喺依個咁嘅過程裡面咧。隨時警方就會調查，但係咪會引致到佢凍結咗咧？嗱，因為譬如就算凍結都好咧，嗱，頭先一個講法就係話個結餘係咪會變咗零咧？咁可能係依個係可動用嘅結餘啫，就唔係話將佢原本有100万喺度咧，就將佢變咗零。 因為如果將佢變咗零咧，就唔係凍結噶啦，即係直情係剝奪咗嗰、那個嗰、那個財產啦。咁我諗依個樣嘢又唔係好可能嘅。 嗱、嗯，咁阿許志峰嘅講法就係、是，即係其實嗱，而家講翻轉頭先啦，就係、是、咧，警方係有啲乜嘢權力可以咁做咧？其實有幾條法例咧，警方都係可以咁做，包括查你洗黑錢啦，又或者係一啲恐怖活動啦，又或者就係國安法裏邊咧，大家會留意到嘅就係佢個後屘有一個執行細則出咗嘅，咁就係如果即係警方去懷疑你咧，可能用啲錢嚟去分裂國家咁，佢都可以凍結相關人士嘅户口嘅。咁其實嗰個程序咧。你可以話都幾鬆嘅，即係其實警方話係啊，剛才你都聽到陳振英嘅講法就係、是、警方要求，咁通常咧嗱啲銀行咧就唔一定要遵守嘅，因為佢唔遵守，佢遵守嘅話咧可能就得失你嘅客户啦，咁可能客户告上你法庭啦，咁所以銀行就唔一定要遵守，但係一般情況之下咧，唔通警方話要查你唔同佢配合咩？係咪？咁所以咧就凍結個户口都幾乎成定局，爭在係幾耐嘅啫。咁所以一有問題嘅話，即係警方如果要啟動呢個程序嘅話咧。咁都幾肯定嘅就係受影響嘅人咧，被懷疑嘅人咧，佢嗰一筆錢一大筆錢，可能就被凍結一段時間，會造成好多好多嘅不便啦。 哦，依個係必然嘅事嚟嘅，不過即係我理解依件事情咧，暫時警方嘅講法咧就係佢好似係唔牽涉國安法嘅情況嘅，咁啊純粹係針對佢眾籌，所以我自己睇嘅時候，個焦點仍然都係就是究竟即係佢同眾籌户之間係咪真係實質有啲調動咧？如果冇嘅話，即係最終真係水落石出嘅時候，警方點樣去使用相關嘅權力嘅時候咧，都會係公眾嘅焦點嚟。 係啦，咁啊，許志峰咧就公開咗嗰啲文件啦，即係包括佢其實嗰個核數報告咧，就話自己光明正大啦，咁就質疑警方就係抹黑、滋擾、政治打壓，就話即係應該咧，警方唔該咧就進一步公開説明個細節，你究竟懷疑佢啲乜嘢啦？咁嗱，睇嚟個情況都即係應該好快會。比较清楚嘅，因为啲条数点样走，其实如果有晒核数报告嘅话，咁唔通啲核数师一起做假咩？咁所以即系睇嚟都应该呢方面就怀疑就唔系好大。咁记者都问警察嘅，即系警察嘅国安处就系你话同国安法冇关，咁点解而家去冻结户口咧？咁警方就话咧系因为咧。佢潛逃海外，咁就要凍結佢啲錢啦。本來咧，佢喺香港嘅話就可以慢慢查，呢個係咁嘅講法啦。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多雲同有幾陣雨。現時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太子道东较早前因为道路事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快线呢一度受阻噶。而家道路事故已经清场，呢一段嘅太子道东风路重开，咁但系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亚街路街近路明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乐山道。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御港湾咧快线系曾经封闭，虽然而家封路重开，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亚街路街近路明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乐山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知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而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北围。 提提大家，九龙城的东正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近住乐善道的一段东正道来回方向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疫情的情况。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最大的问题咧就是市面的人流啊冇减少啊，好多人说服自己会一定要开啊，市一定要跑啊，有啲嘢系咪可以停两个礼拜呢？如果大家留唔到喺屋企嘅，即系你马照跑，舞照跳，咁你冇可能控制嗰个情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你好啊！ 你好。 咁我哋刚才就讲到许智峰嘅处境啦，咁近来呢，咁有关民主党嘅新闻都仲有一啲值得大家留意啦，因为呢佢哋民主党嘅一啲嘅新一届嘅领导层呢就改选换届，咁佢哋面对嘅就係一个全新嘅政治环境啦，就算係喺即係喺嚟緊嘅一年喺议会里面一个议席都冇，以后嘅日子仲有冇啦，其实都系未知之数。仲系咪要参选呢？参选系为咗乜嘢呢？就算入咗去嘅话，咁可能随时都有机会被 DQ， 系选民能唔能够接受你继续参选呢？种种问题呢，即系而家唔单止民主党呢，就系任何政党都要面对嘅。 你现实环境嚟讲，你睇香港过往几年呢，就即系无论咩阵营都好呢，即系我自己形容都系鹰派系即系占咗个主流情况啦。咁啊，一个白鸽党面对一个咁嘅环境底下，你只白鸽点转型咧？亦都即系唔好听。依家喺过往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加埋许智峰近期嘅决定，咁你开始甩毛一甩翼噶咯。咁吓一个即系叫做喺泛民嘅光谱里面一个历史比较悠久啊，即系眨下眼26年啦吓。嘅一個政黨亦都佔咗一個幾大嘅板塊，點樣轉身咧，而可以維持到落去咧咁樣。咁啊，雖然咧聽到講話議會陣線會繼續嘅咁，但係依家嘅議會有唔同嘅有新嘅規矩啦，可以咁講嚇。喺建制方面或者喺中央方面就希望見到一個忠誠嘅反對派咁。咁但係，如何界定忠誠呢？佢愿唔愿意接受呢个忠誠嘅框架呢？如果唔愿意接受嘅话，咁嘅时候就算入到去嘅，第一啦都好少人啦。好少人之余，你点样去喺个忠誠嘅框架底下係表达到一个所谓反对派又维持到你自己嘅支持者嗰、那个 即係圈子嘅一個持續嘅支持咧。誒，依啲咁多嘅問題咧，新一屆嘅領導咧，我諗都幾頭痕喎。 嗱，咁民主黨就召開咗週年嘅會員大會啦，咁選出新一屆嘅主席、副主席同埋中委。嗱，主席就係羅建熙，而副主席就係梁許廷同埋林卓廷嘅。咁羅建熙咧就係、是、當中就係應該係有史以嚟最年輕嘅一個黨主席啦，民主黨嘅黨主席啦。咁而新一屆嘅中委咧，25個黨員咧，平均年齡就39歲多啲，咁啊低過上屆嘅42.8歲，就年輕咗噶啦。咁但係面對住議會一直都冇嚇，一直嘅席位都冇，一個政黨佢未來嘅路向會係點咧？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你好啊。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啊、 你好。 咁啊，点咧？做咗主席，咁未来一届民主党喺立法会里边，想有啲咩策略咧？ 其实头先大家喺简介嘅时候讲嗰啲忧虑啊、问题啊、困扰啊，其实都会系我哋呢一届都系必须要去面对嘅一啲问题嚟嘅。咁、所以即系我谂呢一个呢一个未来嘅路向，一嚟就都系要等大家去倾啦。但系二嚟，我谂其中一个方向就系、是。在我们现在见到的不同的路向路线里面包括了议会路线里面究竟我们怎样去重新将这些的不同的路线去演绎啦又或者去怎样去将他们赋予一些新的意义其实这个就会是我们来紧一年我想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咯。 是啊那你作为主席有些什么想法呢初步的想法会是 什么我自己其實其中一個想法咧、就是，就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要睇下究竟嗰啲選舉嘅規例啊，或者嘅議事規則改成一個咩地步啦。即係我相信大家都預咗佢一定會改噶啦。咁、然之後亦都有一啲可能宣誓啊，各式各樣嘅嘢，咁都可能要加曬入去啦。咁我哋都要睇嗰個最後嘅情況。咁但係如果即係例如說最後嘅情況唔係最差嘅一個狀態。咁而係大家都仍然係可以去考慮參選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定要去繼續去諗咯。即係我對我嚟講，我覺得議會嘅戰線雖然同以前係一個好大嘅差異，係一定同以前你話入去啊，我哋就要去制衡一啲政府嘅惡法啊，要去抵擋某啲惡法。我相信咧。這個嘅功能咧，係已經再削減，一定會再削減。咁但係，例如我哋係咪可以每一次投票、每一次選舉，可能都係一種民意嘅凝聚，可能都係一次民意嘅動員。亦都係，例如大家係咪可以當係一啲 protest vote 一啲反對票、反對政府嘅票咁樣去處理咧？係咪每一次我哋嘅選舉，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話俾香港人知，我哋民主黨。在一个咁艰难嘅环境，都仍然系喺个运动里边同大家一起继续同在紧咧。我觉得呢啲都会系我哋会谂到暂时可以赋予到未来嘅选举一啲意义。 但撇开即系头先讲嘅每个课题又好，议题又好，点样去处理咧？但面对现在或者将来嘅一个政治大局嘅情况，但系头先你讲到路线咧，你觉得摆喺你面前嘅有咩路线？而你选择嘅考量会系咩咧？ 我覺得議會路線當然是其中一樣啦，但同一時間，我覺得我哋例如主黨，我哋最強嘅就係我哋社區嘅力量，我哋有80多個區議員啦。咁例如我哋社區嘅路線係咪可以再加強啲，亦都可以再做一啲轉化呢？因為以前大家可能諗社區路線都係諗啊選區議員啊，做好服務啊，咁呢啲當然要繼續做好服務呢一部分一定要嘅。咁但係究竟係咪可以再加強一啲做一啲社區聯繫，喺社區裏面去建立到大家不同嘅一啲組織團體，咁去將一啲居民啦，將一啲支持者啦，係可以再連結得好啲。去到一個地步，就算可能真係差咗最差最差最差嘅環境，我哋連區議會我哋都覺得即係冇得選啦，唔應該選啦嘅時間，我哋都仍然可以維持到嗰啲咁嘅力量咧。咁但係當然未去到最差嗰一個情況之前，咁有嘅可以行嘅路，咁我覺得都應該要繼續去行嘅，即係不論係區議會，不論係立法會，呢啲嘅路線唔可以輕易放棄咯。 係 咁，但係民主黨過往一段時間現實落翻去區嘅情況底下。從觀察的角度嚟講，個基本盤是萎縮緊噶嘛？ 即系你哋系觉得维持个基本盘，等佢唔好再萎缩啊？抑或系即系你话再连结咁去争取嘅时候，争取就唔系净系喺个政坛度板块撕裂嘅，社区层面甚至家庭层面都有跨代或者系唔同嘅板块嘅撕裂。你点样去争取一个较阔嘅支持？抑或唔系啊？我唔理噶啦，总之我就系守住自己个好细嘅点嘅啫。 我覺得其實兩睇嘅，因為其實區議會大家都明白，我哋一路做緊嘅都係單議席單票制，其實大家都係要揾最大嘅，即係尋找最大嘅支持度嘅，然之後先至可以贏到對方。咁所以區議會一向以嚟嗰個嘅做法咧，我相信同立法會係會有啲唔同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亦都會相信，即係如果有一天個環境真係好差嘅時候。又或者一啲例如係我哋叫本土派嘅朋友，佢哋係都真係冇得參選，完全冇辦法去入到去呢一個嘅機制裏面嘅時間，可能會有啲人係失望，或者佢哋覺得無引而投票。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面對嘅一啲狀態嘅。但係整體而言，我覺得我哋都仍然係去爭取最多嘅朋友去理解我哋，去支持我哋，就唔會話就咁為我哋自己守住一個角落頭，然之後就算數。咁所以我哋其他即係我哋講嘅呢啲咁嘅路線，唔同嘅路線，我哋爭取支持嘅工作都要有好多其他嘅配合咯。例如我哋喺 social media 上面啦，例如我哋喺一啲而家嘅一啲主流嘅媒體裏面啊，係咪即係我哋都要再加強我哋嘅話語權？因為立法會冇咗之後，其實可能突然間冇咗一個着力點，咁然之後我哋而家其實都好快，我哋都會成立一個影子黨團咁嘅平台啦。咁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喺公眾嘅層面，喺一啲主流傳媒裏面都可以爭取翻一啲民主黨嘅聲音。 系咁嗱，你即系成日不过影子党团啦，都希望就系话，冇咗一个官方正式身份咧，其实好多时传媒就唔会再理你噶啦嘛，或者有啲重要嘅政策都唔会谂起揾你讲，即系你都希望系喺个公众视野上边，大家唔会咁快忘记咗你哋嘅意愿，忘记咗你哋声音，系咪咁嘅意思？ 一嚟啦，即係呢個我都係都重要嘅。二嚟我亦都相信，即係其實好老實嘅話，你話如果唔係立法會議員，而係一個咁樣嘅影子黨團嘅話，其實我相信對於傳媒嗰個嘅吸引力，可能都唔係即係同因為立法會議員比較，咁都係會有啲差距嘅。講真，咁但係我哋相信，我哋都希望咧，就係除咗係透過嗰個位置之外，亦都透過我哋一啲嘅政策嘅內容，我哋嘅發言嘅內容。去令到大家覺得啊，去揾呢一班人咧，其實都係合適嘅。即係例如以前我哋見到一啲前立法會議員，佢退咗任之後，例如講李永達咁樣，佢都有一個組織叫土地監察，咁其實大家都會去揾李永達去繼續去評論一啲土地啊、房屋嘅政策。咁其實我覺得就係個內容係比我哋邊一個人去講得更加重要。而我哋嗰個平台就希望可以豐富到我哋整個內容，令到大家係見到民主黨係喺一啲不同嘅事情裏面都係有我哋嘅見解咯。 但係回顧即係民主黨過往嘅一兩個世代，即係政策倡議方面。平情而論，喺個政治市場裏面，你哋個競爭力係咪好強咧？第二就係、是做政策研究唔係淨係揾個代言人出嚟噶，咁議會嘅資源無論點嘅情況都好，冇咗立法局呢個板塊或者少咗嘅時候咧，你個資源都係萎縮咗好多，你點樣支撐嗰個政策研究咧？ 同意嘅，即係嗰個資源係其中一個部分。咁所以我哋一啲黨友，可能我哋自己都係要再特別係對某啲議題係有特別興趣或者研究嘅黨友，可能就要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多啲各方面嘅研究啦。咁亦都我相信，即係大家可能喺去選擇議題上面，亦都會再專一啲啦。即係唔會話一個人我哋就要負責五六七個政策咁樣。咁你一個人負責五六七個政策嘅，其實係好難去每一樣嘢都好專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我哋其中一個方向都會係即係可能啲嘢會專啲，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自己去落手落腳做多啲，咁就令到嗰個政策內容咧係仍然係有翻個水準啦。咁至於你話一開始頭先大家講到係咪過去呢一兩代我哋嗰個政策倡議嘅能力係低咗咧？其實我反而會覺得係有少少係成個社會嘅。 生態，其實大家都好似對一啲討論政策其實就唔係有好大興趣嘅，即係不論係媒體嘅版面又好啦，不論係airtime 都好咧，其實係好比較少係擺落去呢一度。咁呢一個我哋都要去諗辦法去突破咯，即係亦都。可能唔係淨係單靠個影子當傳，而係靠例如我哋講頭先一啲社交媒體，係咪我哋都可以再發展得好啲，令到我哋其他方面嘅政策，除咗政治嘅立場之外，都可以表達得更加清晰咁樣。 咁但係講到政策咧，都知道就係你哋將來喺議會上面議席一定係少數噶啦。講政策可能都改變唔到啲乜嘢嘅時候，咁其實嗰個意義係喺邊度咧？ 我諗呢個其實都係俾香港人知道，即係我哋都係仍然係即係為香港去繼續去思考香港嘅問題嘅。即係即使我哋都明白，其實都唔好話張狂，其實而家都個政府都係唔係好聽㗎啦。講真，即係你區議會又好，你立法會都好。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要喺我哋自己能力範圍嗰邊可以做到嘅，都要盡量去做，俾香港人見到其實我哋呢一班人係真係有心去為香港去諗一啲出路，去諗一啲未來。 刚才听你讲，即系话喺而家去谂参选，即系将来就算去再去参选立法会咧，其中嘅谂法都系可能系一个即系动员民意嘅机会，或者系去展示民心嘅一个选举嘅投票啦。咁其实入咗去议会，真系有人入咗去议会嘅话咧，都冇咩做到，或者系都系一个极少数派嘅时候。其实入咗去议会都冇准备做乜嘢噶咯，系咪咧？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你嘅参选喺参选嗰一刻当选或者点都好，点票嗰一刻就完咗咯，会唔会咁咧？ 我当然觉得即系同而家比较，咁就一定系再少咗嘢可以做到嘅咁真。但系同一时间，即系例如说头先我哋讲嗰啲影子党团，咁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去填补翻立法会嗰、那个我哋而家嗰个真空嘅状态。咁所以如果有翻立法会嘅时间，咁我哋嗰啲嘅政策倡议，即使政府系。聽，即使政府人不理都好咧，咁我哋仍然係有嗰個平台可以講到我哋認為係我哋覺得係應該為香港係最好嘅一啲想法啦。咁二嚟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我哋做得反對派，即使你話政府唔聽都好咧，咁作為一個反對嘅聲音，對於政府嘅一個質疑嘅聲音，我覺得係應該係要存在喺呢個社會裏面。当一啲反对同埋质疑嘅声音存在，而嗰啲质疑嘅声音系一啲合理嘅质疑，而民意上、民情上，亦都系对于呢一种嘅质疑系有佢嘅支持嘅。咁当然佢唔会每一样嘢都同意你嘅，但系会唔会有一部分系可能可以扭转到咧？咁呢一个我觉得。即系当然讲唔埋啦，咁但系都要尽力去试咯。 嗱，但系即系到时如果真系再参选立法会，就可能又有一啲市民质疑啦，就系、是、譬如啱啱今次嘅总辞，你哋会话系齐上齐落啊嘛。咁有一啲议员、有啲党友被 DQ 嘅时候，你哋都唔会继续选啦。咁点样去说服到市民？你下一年都一定有人被 DQ 噶啦。咁你哋又继续选，咁呢样嘢点样去解决咧？嗱，虽然可能远一啲，但系都好实际嘅问题。 我谂呢一个。而家我自己見到個狀態就係、是、一嚟咧就係、是、我都唔敢肯定係咪我哋一定會繼續選啦，即係呢個係我哋嘅良好意願啦，即係個情況唔係壞得最緊要，或者佢唔係 DQ 得，即係連我哋都 DQ 曬，所有人都 DQ 曬，咁佢就唔使諗呢個問題添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亦都會相信咧，即係大家都明白而家個社會形勢其實係一路都係轉差的。咁我哋究竟用咩方法去令到我哋成个民主嘅力量一个成个运动嘅力量係可以保留到保存到甚至乎你话最差最市侩啲嘅諗法就係淨係入去攞嗰啲资源去做一啲争取民主嘅工作嘅啫咁样。我相信大家係可以喺呢啲地方里面再讨论。我亦都相信，即系当然，即系经过上一次去留嗰个争议，之后，我相信可能大家对于呢个问题，可能都会有一啲分歧嘅。但我希望即系民主派内部可以即系透过讨论啦，亦都可以即系起码互相理解。即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意见唔同都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互相理解对方点解要咁样做，点解。会行出呢一步，而大家系可以接纳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咯。 但系你自己觉得即系如果坚持呢个议会阵线系要继续落去嘅情况底下，嗱实际准备下一届嘅立法会选举咧， 你話時間好多，亦都唔係嘅，係嘛？咁你面對嘅問題仲係一係攤。你覺得可以自己內部同埋加上同所謂整體反對派嗰個光譜去協商嘅空間有幾大，令到你哋可以盡快揾到一啲願意參選嘅義士出嚟又好，死士出嚟又好咧？ 我覺得我哋黨裏面咧，其實就大家都係前赴後繼噶啦，即係你見到我哋今屆嘅中委個選舉，副主席嘅選舉，其實都仍然係有好多競爭，而唔係話大家都縮埋曬去後面冇人願意做咁樣。咁我覺得我哋嘅黨有嗰個意志仍然係喺度，我哋仍然係會繼續喺呢場嘅漫長嘅戰役裏面去奮鬥嘅。咁但係時間係真係少嘅。即係假設佢如果真係原定個時間一年，咁就去補選嘅話啦，係，咁個時間係少嘅，咁個困難我覺得係都多嘅，即係你要一啲新人喺呢個咁嘅狀態裏面去要再冒起，要去得到嘅知名度係困難嘅，但係我覺得一嚟可以睇下究竟我哋有冇啲之前嘅立法會議員係會幫到手啦，二嚟亦都係睇下即係我哋不論喺頭先我有提過一啲 social media 上面嘅工作係咪可以再加強啲？我亦都會某程度上相信，如果我哋嚟緊係有選舉嘅話，其實嗰個選舉都係一個比較係政治立場作為一個重要主導嘅一個選舉。咁呢一部分可能亦都係補足到，例如一啲新人嘅知名度足夠嗰個問題咯。 好，唔該曬， 唔該曬， 好， 羅建熙，民主黨嘅新任主席啦。咁羅建熙咧，今年係36歲啊，咁係即係民主黨歷嚟最年輕嘅主席啦，亦都係第一個非立法會議員去做主席，亦都係佢自己本人都未做過立法會議員嘅，佢一路都係區議員啦，同埋亦都而家係南區區議會嘅主席啦。咁嗱，呢個都係年齡係比較年輕啦，同埋係即係比起之前有好多主席都已經50歲以上噶啦。咁就唔知道有冇咩新氣象啦喺呢個環境之中。 我民主黨即係以往都常俾人笑啦，即係第三四梯隊嘅都隨時都50-60歲嘅咁年輕化其實係一個必然嘅過程嚟嘅。亦都頭先聽阿羅建熙講咧，就佢哋即係針對未來嘅選舉，可能黨友都前赴後繼咁啊，聽落去可能五區加埋超區都即係。預咗有人出咁滯啦，咁樣嚇，即係我嘅解讀。咁依樣嘢即係選到唔選到係一回事，但係即係選咗入去嘅時候，點樣去定位，點樣去部署咧？選唔到嘅時候，成個黨嘅唔單止講個路向，甚至個存亡嗰個考量係點咧？咁我諗相信即係從香港嘅政黨發展嘅歷史嘅角度，或者係研究嘅角度嚟講咧，我個人就會即係比較關注啲，即係睇下依類相對喺個反對派裏面係溫和定位比較溫和嘅黨派，佢將來喺成個社會嘅政治結構裏面，佢仲可以扮演咩角色咧？咁我即系作为一般市民，我会咁样去关注咯。 咁仲有嘅就系、是，即民主党本身喺区议会里边咧，都目前系即系政党，即系最多议席嘅政党啦。咁就算将来都可能有宣誓要 DQ 一部分嘅话，咁睇嚟佢哋都仍然会系一个主力嘅政党咯。咁正如阿罗建熙所讲，唔知道喺地区层面工作咧，可能有一啲新嘢可以做啦。我哋新闻翻嚟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1宗本地病例，其中29宗源头不明。葵盛西村第8座再多一名住户确诊，在张敬轩演唱会入口处做分流的一名工作人员确诊。早前有一人确诊的沙田一田超市，再有5名员工初步确诊。涉及菜档、鲜肉部门的员工，超市已经关闭。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可能出现环境污染，呼吁市民要注意卫生，接触任何公用设施后都要洗手。 另外，医管局表示，第四波疫情以来，部分病人入院时情况已经需要急救，包括较年轻的人士，形容今次的病毒株较危险。葵盛西邨第八座再多一名住户确诊新型肺炎，患者住在十几楼，大厦累计13人感染，涉及6个单位。陆续有居民交回深喉唾液样本瓶，亦有街坊轮候接受免费鼻咽拭子检测。当局至今收回1000多个样本，并在公共设施提取20多个环境样本，包括升降机按钮、垃圾房门柄等。当局表示，如果好少居民接受检测，才需要思考强制检测，亦要顾及居民的需要，不一定要封锁大厦。政府官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好多私人企业并冇响应在家工作，市民喺家中开圣诞派对都会加剧感染风险。如果一至两星期内疫情未受控，可能需要再收紧防疫措施。许树昌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话：，预计明年第二、第三季会有首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到港。但要全港市民有疫苗接种，可能需要到2022年，到时市民才可以不戴口罩。律师会发表声明，表示从传媒报道得知，总裁判官和其家人曾经收到死亡恐吓，律师会强烈谴责对司法人员的恐吓行为，有关行为对法治和司法独立造成无法容忍的威胁，呼吁执法机构马上彻查，将犯案者绳之于法。律师会说，法官和司法人员按司法誓言要求，不偏不倚和无畏无偏、无惧无偏地履行职责。任何人意图借恐吓在法官和司法人员的裁决过程施加压力，都不会动摇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为保障司法人员和维护司法独立与法治，必须立即制止对法官和司法人员的恐吓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窝打路道嘅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桥面嘅快线受到阻碍，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培正道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桥面嘅快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培正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啲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啊，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附近。九龙区路面呢，现时红磡七咸道北啊，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即系欧化附近咧，一带都多车嘅。咁啊，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附近。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龙尾喺美林村。沙田围路咧，部分路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啊，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啊，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少少，咁啊，经过时间大家都系小心啲啊。沙田围路因为有啲爆水管，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段就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近碧丽道去中环。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凌晨时分咧，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会有工程嘅，喺午夜12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梳士巴利道西行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 K11 妙思部分嘅慢线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啊，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我是精拎一点的林永文，今年我去了学车环保袋啊、化妆袋，我就将我的作品去送给朋友，朋友的家人见到以为是在外面买，还很喜欢添。其实真的很有满足感的，估不到自己的作品有人欣赏，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份的欢乐面对一切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啊、我哋转个话题啦，就讲下，我谂大家如果即系多上社交媒体嘅话咧，就发现咧 Facebook 咧最近就好多人谈论啊，咁其中啦，喺香港发生嘅事咧就系、是、有不同嘅群组咧就突然被 Facebook 封杀啦，就包括有大埔嘅 FB 群组啦，即系。即大埔區嗰個大埔啊，咁啊有120,000人嘅就話咧，Facebook 就話佢咧因為引發即啲仇恨言論，咁咧就遭即係成個組封咗啦。咁另外又唔止話啦，呢個組別咧多數就係比較多批評政府啦、批評建制嘅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有一個另外一個 Facebook 群組啦，就係 Save Hong Kong。是親建制的呢個群組，有200,000人在個群組裏面呢，亦都是一夜之間呢，亦都是被移除的。咁呢兩件事呢，我諗都影響到好多人啦，同埋都延續咗近來呢，好多人開始懷疑究竟 Facebook 搞咩搞邊科呢，因為咁樣做法呢，就係可能會令人哋覺得你係咪審查緊我嘅言論呢。Facebook 嘅講法呢，就係裏面呢就有啲仇恨言論。我諗即係林小魯都會好清楚，就係其實喺美國喺歐洲呢，你唔可以隨便鬧人嘅，因為你鬧人嘅時候好多時會牽涉到，譬如話即係牽涉到一啲歷史上嘅一啲瘡疤、一啲創傷，或者係一講納粹或者一講猶太人嘅屠殺史，你唔可以隨便用昆蟲去形容另外一啲種族，都被視為甚至係法律上嘅一啲仇恨言論嘅。咁其實喺一啲社交媒體上面，不嬲都有呢啲限制嘅。 啊、即係其實喺世界好多地方或者喺內地都係啦，種族同宗教本身係一個好敏感嘅議題，你即係唔可以隨便鬧人。即係依個同大家分享一下，就譬如去到新疆咁，你對住維族嘅朋友，你講個豬字嚇，如果你真係用個豬字鬧佢，本身真係好侮辱性嘅。就算你講食豬，可能佢已經係好唔舒服噶啦。嗱、 哦， 依啲文化差異咧，一個咁嘅世界性平台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係唔容易嘅。所以我真係極少用社交媒體嘅人啦、我都唔知佢憑乜嘢去判斷乜嘢係一啲嘅冒犯性嘅言論咧。嗱，因為 有啲好簡單嘅，譬如話喺德國咁，你去讚揚納粹。又或者是用一些動物去形容猶太人，或者將猶太人和某些動物連繫在一起、這些連繫大家都明白什麼意思，那些 是基本上是犯法的、因為你即正如林小魯所說的，就是在外國有很多因為歷史上的很多創傷，是大家要很小心去不要隨便激起一些怒憤，所以這些是一直都是出現的。 但是在香港的情況，即現在牽涉到即係兩個群組啦，兩個群組係即係就咁聽落去有唔同嘅政治嘅取向啦，咁肯定唔係一個即係黃藍嘅問題嚟㗎啦。咁究竟即係 Facebook 依類嘅機構，佢係用乜嘢方法去評斷咧？因為香港我哋以往即係其實就住宗教政治 相對的空間是開闊的嘛，即係我哋嘅歷史包袱冇咁大噶嘛，係嘛？ 以前咧就可能是大家批評人嘅時候咧，喺一啲主流媒體啦，以前冇社交媒體啦，我講緊好耐之前啦，十幾年前啦嚇，起碼都咁一啲主流媒體你去批評人，起碼咧都有人係隔咗一重嘅，即係喺你喺香港電台鬧人。咁總有一啲規矩你唔鬧得噶嘛，因為即係同我哋嘅廣播守則有關嘅。就算喺報紙上面鬧人，咁唔係話你鬧乜嘢，啲報紙就寫曬噶嘛，大家都有啲底線噶嘛。咁但係喺成個社交媒體裏面咧，反而就係自由咗好多，咁每個人都自信咗好多，鬧人亦都大聲咗好多，狠咗好多。 咁有啲唔單止係鬧添，即係我如果純粹即係睇新聞或者聽朋友講，有啲係淨欺凌嚟噶嘛，係嘛？咁但係即係仍然翻去，如果你嗰、有法律咁啊，好清楚啦，或者個社會文化體系其實已經有一啲約定俗成嘅即管叫個好似約章咁嘅嘢，咁亦都清楚啊。咁但係即係今次嘅事件嚟講，其實即係臉書。佢点样去執行，点样去判断，哎，我依个群组有一堆人噏嘅嘢，或者係成个群组都牵涉好多依类嘅所谓仇恨言论呢，咁样。即係我又听过一个好似关同猫嘅群组有关咁。咁我开头我 呢个係同香港嘅一个群组有关啦，就係即係一啲关注动物嘅社群，咁即係讲猫猫嘅啫。咁但係呢即係叫做天下猫猫一样猫，都有200,000成员嘅，咁都曾经被短暂封锁。其实成件事呢都关乎到而家成个互联网嘅生态啦。个生态就係、是、除咗好容易有仇恨言论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假新闻啦，或者我哋叫做不实嘅言论呢，係好容易传播。咁摆喺面前嘅问题就係、是、原来大家发觉呢大部分人都系呢唔系咁鍾意去諗清楚嗰啲嘢系真定假嘅。觉得自己啱听喎，咁就会去分享啦。咁亦都有阵时有啲嘢半真半假，你好难分辨啦。咁就令到呢成个一啲互联网嘅平台，一啲社交平台呢，就变咗一啲假新闻发放嘅信息啦，变咗一啲仇恨言论嘅一啲发放嘅来源啦。咁而反过嚟呢，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即係国家政客呢，係利用呢个互联网嘅弱点啦，就去宣扬一啲假消息啦。咁所以呢，喺美国大选，尤其四年前，即係佢哋会认为受到俄罗斯影响呢，今年就更加係好小心去处理呢件事，即係处理一啲言论。咁、那个问题就係、是、个尺度更加係点呢。咁而家发展到嚟呢，亦都好多人会觉得Facebook 係都係審查緊言論喎，咁好啦，情況係點咧？不如我哋請教一下咧，就係、是、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副主席李敬華。李敬華你好啊， 你好， 係你好啊， 係啊，點樣理解咧？嗱，而家喺啱啱呢幾日啦，我哋講咗就近發生嘅事就係、是、香港有兩個都幾多人嘅群組，包括大埔啦同埋 Safe Hong Kong 咁啦，都被 Facebook 封咗啊。咁其實就好難理解，好多人都唔明點解又話去審查咁。你點樣睇呢件事啊？ 以我而家嘅理解咧，就係、是Facebook 佢嗰、那個封殺嘅機制咧，或者暫停一個 group 嘅機制咧，就佢哋唔係用人手去判斷嘅。即係如果你問佢哋，佢哋都係話好多嘢都係由一個即係機制可能係有多人投訴啊咁樣去判斷，然之後佢哋就會即係再即係經過人手都會去審查咁樣啦。咁實際上因為佢哋係暫時都未有一個正式嘅回覆啦，咁我只可以猜測就係話可能會有大量嘅人去投訴啊，咁樣引發咗嗰個機制啦。 咁但係嗱，佢決定嘅時候咧，即係而家有好多嘅批評就覺得 Facebook 而家好多人用啊嘛，其實佢基本上有好多人形容佢嘅人口啊，如果係一個國家嘅話咧，係可能全世界即係最龐大嘅一個國家，因為每個月嘅活躍用戶咧，我哋啱啱睇過就有27億幾個用戶啊，包括真人啦，包括有啲公司啦，咁但係即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啦。咁有啲人就話佢係成個過程係好唔公開啦，你點睇咧？ 我同意呢個講法嘅。一路佢哋都冇公開話佢究竟有冇一啲即係條件啊，或者咩標準啊，去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懲罰嘅手段去即係關引嚟嗰個 group 咁樣。咁所以而家我見到嘅就係 我哋冇辦法知道可以知道發生咩事。如果你問翻譬如話香港嘅 Facebook Office， 佢都會話叫你用翻呢個電腦嘅渠道，可能你去即係submit一個投訴嘅或者一個查詢咁樣去翻佢哋總部，咁佢哋掌管先至會覆翻嚟。咁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封閉而即係唔係好合理嘅做法嚟嘅。 嗯。 但是就翻你頭先講咧，即係如果真係純粹啊，唔好講係純粹咧，即係如果投訴係一個咁重要嘅考量嘅情況底下，依樣嘢係好容易被組織去令到某個群組被封殺嘅喎，即係無論咩陣營都好難。我就算我自己唔同政見嘅一啲嘅朋友，成日都會傳嚟，要去投訴一下邊個依個群組或者佢上載咗啲咩嘢咁。咁呢個喺政治層面個角度嚟講，甚至商業層面嘅角度嚟講，隨時都會有一啲咁嘅組織性嘅投訴喎。咁最終嚟講，呢個生態係咪好脆弱呢？ 我同意啊。其實我哋見到，譬如話早兩年啊、兩三年啊咁樣，都不斷有一啲網民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會話啊，我哋覺得呢個言論同我哋嘅立場唔一致，所以我哋就會一齊去投訴佢咁樣。縱使嗰個言論可能唔係咁激進嘅，可能即係比較溫和嘅，但係只要同嗰、那個群組嗰個立場唔同，咁就佢哋一群人就會去投訴佢。咁亦都係會見到佢真係會觸發起一啲機制咧，咁就可能會暫停咗畫或者暫停嗰個 post 咁樣。咁我覺得呢、這個是不是一个媒体可以有一个很完美、很公平的方法去判断到这些是究竟恶意 的攻击啊，还是一些他真的有些言论？我认为暂时应该没办法的。就算你说什么人工智能大数据那些，其实都未去到一个咁有智慧的程度。咁所以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是电脑上可以解决的，结果都是要用人去解决。咁、那個手段究竟係你去真係用人去叫做屏蔽咗，譬如佢哋覺得呢啲叫假新聞，去屏蔽咗，或者佢覺得呢啲叫仇恨言論屏蔽咗咧，定係佢會選擇用一個另外一個方法，可能係去比較寬鬆啲處理，但係就投放多啲資源喺個教育方面，去等人哋判斷到咩為之真嘅新聞、假嘅新聞咁樣咧。 但係嗱，譬如話教人去判斷乜嘢係真假咧？老实讲，好多人都做紧啦，做咗好耐啦。咁但系就发现，其实大部分人都系拣啲自己中意睇嘅嘢，就甚至已经当真嘅，即系唔会去谂得好清楚。咁呢样嘢系咪即系见到 Facebook 都以前都系做紧嘅？咁但系睇嚟就系喺好似喺美国大选嘅呢个期间咧，佢哋嘅嗰啲演算法咧系特别严谨咗，被封嘅人啊，呢啲言论都系多咗好多。你自己聽到會唔會係同呢方面係比較大嘅關係？ 如果講美國大選，我個觀察就係、是，如果用某啲社交媒體平台或者用某啲嘅搜尋器咧、其實係會睇到唔同嘅嘢嘅，即係譬如喺 Facebook 或者 Google 咧，我哋會睇少好多支持特朗普嘅消息嘅。咁呢個好明顯地，我覺得佢哋會有一個有立場嘅篩選咯。咁但係佢哋。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佢係一個咁大嘅人口，講緊幾十億，佢係咪可以每一樣嘢都有一個咁樣嘅立場去判斷呢？佢哋咁有人口去做呢？或者佢了唔了解當地嘅情況呢？其實我就覺得佢未必有咁嘅人手去做嘅。 咁但係嗱，個問題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互聯網或者喺社交媒體上面有好多不實嘅信息，或者一啲仇恨嘅言論都喺嗰度播，即係散播嘅。咁我谂都有个共识，就系个互联网平台都有责任去做啲嘢嘅。你认为系边个做啦？有啲人就话由国家做啦，咁啊国家去立法打击假新闻啊嗰啲。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会担心嘅，就系由个国家去判断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咧，就好危险嘅。咁啊，不如由互联网平台做啦。咁但系睇嚟互联网平台做都好多争议，可以点解决咧？ 我好似良心講啦，我唔覺得呢個係科技可以喺好短時間可以解決到嘅嘢，即係而家未有咁大嘅即係人工智能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面對互聯網呢個媒體，同埋以前我哋面對即係印刷媒體咧，其實係 有啲相似，只不過而家快咗1000-10000倍咁解啫。咁如果你話以前我哋有一個即係不實消息或者一個可能係誹謗嘅消息出咗嚟嘅話，咁都係通過一個即係法律嘅途徑去解決嘅。咁其實我覺得互聯網就可能會反而係唔係通過嗰個媒體個平台去做呢樣嘢啦，而係可能會引發起一個新嘅法律上嘅科技革命，令到我哋嘅法律嘅機制可以追得上嗰個互聯網嗰個速度咯。 就住呢個課題，即係你覺得香港現有嘅政府嘅角色對比外國唔同嘅政府針對呢、這個社交媒體嘅一啲嘅相關嘅法規。兩者有沒有一個比較可以比較的地方呢？ 咁不同地區亦都有不同 的做法啦，即係就算美國不同的即係州都有不同的做法啦。咁如果你話香港比起譬如話英國嗰面咧，我相信係好比較相似嘅嚇。咁我覺得而家反而我自己嘅感覺就係話已經係太過嚴厲噶啦。 嗯 啊，即系你譬如话一条不诚实取用电脑咧，那个严重性系已经严重过你去即系去譬如话去爆窃噶啦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互联网本身佢发明出嚟就系希望可以促进即系嗰个资讯流通啊，人类更自由啊，有即系更多宣即系可以叫做渠道去发声啊咁样。但如果我哋一调转头去压制咗呢个自由言论， 嗯， 咁嘅话就同我哋嘅原意系有啲分别咯， 嗯 啊，所以我反而觉得呢个系人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对人类系有信心嘅，即系我哋觉得系呢、這个普世价值仍然存在嘅，咁、 嗯、 我哋应该唔好当嗰啲人系真系所有人都会只系根据立场去睇嘢、啊、或者用立场去发声，而系我哋应该系去即系摆多啲。resources 或者啲資源，或者我諗多啲方法，點樣可以令到啲人本身已經係會自己有一個即係自我約束去唔做一啲仇恨言論啊，或者發放假新聞啊，或者知道咩叫假新聞，咩叫真新聞啊，即係反而係唔係去壓制個自由去達到呢個目的？ 即係你始終覺得係要透過教育去認清點樣去分辨真假，係嘛？ 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啦。咁另外头先我讲过啦，就是如果你法律嗰个科技可以追得上互联网的速度，其实都有一定的帮助。 嗯。有一个理论，我不知道你点睇呢，就是因为始终个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呢，咁参与的人又不需要露真身嘅。如果是即是簡單咁講，我實名制咗佢嘅情況底下，大家要露真身嘅，係咪對於一啲嘅，起碼就住仇恨言論呢方面嚟講，係會有所嘅減少咧？ 我諗個網絡世界太大啦，即係話如果你會有一部分係實名制嘅話咧，其實我都唔反對嘅，但係都要留翻一啲即係匿名嘅自由度俾大家去，即係講一啲可能你。方便讲嘅嘢咁样，但以前网络世界咧就全部都系实名嘅，因为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就冇商业嘅互联网，只有大学啊、或者系军事机构啊，或者一啲比较大型嘅公司先有互联网，咁佢全部都系实名制。咁嗰个时代系即系牵引咗好多新嘅思想，同埋即系促进咗新嘅学术交流，系直到有商业互联网之后，先至多咗好多呢啲嘢。咁互联网佢。同好多嘢咧一樣，佢有佢嘅好處同有佢個唔好處，即係有正面有反面嘅。咁我哋唔可以因為佢有反面嘅嘢，所以我哋就斬腳趾避沙蟲，就將佢全部嘢都實名制化咯。我覺得兩面都要有咯。 嗱咁好多嘅嗱，最近咧就係、是、我諗有好多嘅網民啦，或者係Facebook 嘅用家咧，都會覺得Facebook 而家好多限制，失驚無神就封咗一啲群組。咁好多人都話要移民啦，即係移去其他嘅社交媒體，好似一啲新興嘅媒體叫 Miri 啊嗰啲咁啦。你自己認為呢個移民潮咧，就喺網絡世界社交媒體上嘅移民潮，會唔會成到氣候咧？ 如果根據歷史上嚟講咧，即係其實互聯網歷史好短嘅，即係十幾廿年。 冇一个互联网巨人系不能够倒下嘅。 嗯， 我哋见过有 ICQ 即系称霸成个互联网，然后 MSN 系将佢推倒咗，然之后就有好多唔同嘢啦，即系 MySpace 啊，然后就有Friendster 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到而家 Facebook 啊咁样。咁好多嘅平台都系显赫一时嘅，都系几乎称霸大半个互联网。Facebook 系咪可以即系如果佢真系去用一个好独裁嘅手法去压制咗个自由链路，系咪可以咁样隻手遮天呢？我相信唔系嘅。咁而家有啲新嘅平台咁样出现啦，譬如头先你提过 VV 咁样啦，佢系咪一个好完美嘅平台俾大家去移民呢？我自己用过，我觉得可能仍然系比较初步啲嘅。佢唔系一个好用到，因为我觉得哇，佢真系太好用啦，所以我移民过去。而只不过好多人移民过去，因为佢唔系好中意 Facebook。咁但系系咪会有不断更加多好嘅嘢走出嚟咧？我相信喺历史嚟讲，一定系会有嘅。 咁但系譬如话其他嘅平台，系咪有好多人会觉得去到会受到冇咁多嘅掣肘，冇咁多嘅规限，感觉会自由啲，讲嘢方便啲？咁呢个情况系咪会继续发生嘅咧？ 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即系你。一系就即系即系你本身可能系一个出发点系一个好人嚟嘅，咁但系你到你真系有咗权力之后咧，其实你都会腐化嘅。咁所以任何一个平台去到咁大型、咁大规模，好似 Facebook 咁样咧，其实可以想象到佢自己面对好多营运压力啊、经济压力，甚至乎可能会面对政治压力添嘅。咁佢会唔会屈服于呢啲压力底下咧？为咗佢个商业利益？咁唔出奇嘅，我覺得。咁但係呢個自由世界嘅好處就係話，你有一個平台，佢變成一個可能一個比較極權嘅即係運作手法，你自然又有另一個平台去取代佢。咁我如果即係以一個對人類係有一個即係希望有個即係有一個比較樂觀嘅睇法嘅話咧，我覺得係呢個係會喺個商業市場上大家可以自己調節到。 是我最后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讲到两次，就是你如果对人类仲有希望的话，你对人类仲有没有希望呢？我意思是在分辨真假方面。 我相信即有互联网这一个工具出现之后呢，人类可以自由地去即百花齐放，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摆到出来的话呢，正常嚟讲应该系会越来越进步嘅，大家思想上会越来越进步嘅。即系反而，所以我点解咁反对话用一个即系压制嘅方法，令到有啲嘢唔讲得咧？即系无论你觉得佢有几假都好，或者你觉得咩都好，或者唔同你立场都好，你只要俾佢哋百花齐放，自然如果我哋大家都相信一个普世价值嘅话咧，我哋始终会达到一个共识，就系即系对于人类系。即系一个好嘅方向咁样发展。 好啊，希望如此啦。唔该晒你，李敬华，唔该晒。香港无线科技商会副主席。 我就近期喺 Netflix 咧就睇咗一个关于社交媒体嘅纪录片啦。咁嗰套纪录片咧，即系当然往前看咧，佢都系乐观嘅。咁但系现实环境嚟讲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咧，互联网出现咗之后咧，其实。佢主要針對美國嘅情況咧，係多咗好多假新聞，甚至欺凌，亦都令到你一段時間咧，即係一個即係青少年嗰個自殺率都高咗好多。咁你話係咪完全唔需要理會咧？我覺得又唔可能。不過我暫時咧，我真係睇唔到有啲乜嘢較好嘅手法可以真係處理得到依啲嘅假新聞啊，或者欺凌嘅事件。 因為即係見到嘅就係我諗，即係互聯網嘅出現，令到好多人可以發揮所長啦，可以暢所欲言啦。咁但係見到似乎有好多人性嘅陰暗面都浮現曬出嚟嘅嚇。 咁其實特朗普都係扮演咗一個咁嘅角色嘅。 好啦，今日唔該曬你，林小龍，拜拜。謝謝。